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而家八號風球啊， 係啊， 咁啊希望今晚咧即係打通宵就完啦，聽朝啊。不過呢個全個世界都係風暴啦。咁啊，林鄭特首咧就好似透露咧，佢嗰啲信用卡就唔用得。呢、這個就非常之不幸啦，因為呢幾日咧，我哋全香港無論係金融界定係普通市民都上咗同風通識堂啊。 係， 就係美國嘅制裁啊，到底咧？是会波及啲生活嘅乜嘢范畴。初呢即係好多人受到误导啊。就係啊美国制裁。只不过以后唔好得去美国啫。咁。唉唔紧要啦啊呢、這个一笑置之啦。 呢啲我称之为小学鸡嘅回应。啊即係冇我冇钱喺美国同埋我唔去美国就得啦。 我冇钱喺美国冇财产喺美国同埋唔去美国。咁呢啲呢你話一般呢凡夫走卒啊打電話去問股票啲阿嬸啊阿婆啊係咁嘅見識呢就唔出奇。 嗯。 但係你話如果一個政府嘅首長啊係對於自己即將遭到制裁嘅後果呢嗰、那個知識呢係咁狹窄呢、 嗯、 然後到後來才知道原來連信用卡都唔用得呢或者我搞錯啦，或者佢一早都知啦，係嘛？ 嗯。 咁呢樣嘢咧，就對個成個社會咧，唔係幾好嘅嘛。因為你連啦嗰個，如果信用卡唔用得，咁八達通咪用唔用得啊？ 八達通唔係美國嘅即係企業或者係公司啊嘛。 因為咧呢、這個總統 Donald Trump 簽嗰、那個唔係嗰個公佈啊，这个财政部公布的那个制裁令呢、 嗯、 其实是短短的页几两页四页纸的、 嗯、 四页纸的。那、嗯、里面有些字眼其实都挺模糊的。 是啊。 是吧说包括呢是不得是对受制裁人提供和美金有关的服务。嗯、这种这样的字眼其实是相当之含糊。 是啊我哋好早好早嗰时未有呢个制裁令我哋已经讨论过你记得好早。我哋已经问緊喂如果林郑有一张美国保险公司嘅保单。咁依间保险公司能唔能够继续去受保呢 唔能够即刻退返俾你。当然呢佢唔会嗰、那个保险公司佢私人企业啦。 嗯。 佢系唔会呢即刻话没收咗你以前工作。 当然唔会没收。 咁呢个唔会人哋文明国家。 佢唔提供服务㗎嘛。 唔提供服务可能计返个比例俾返啲钱你或者个基金应该赚几多呢啲属于不可抗疫嘅因素。 嗯。 系咪嗱唔好讲话特首啦譬如任何人个香港叫某 A 君如果被美国财政部点名连埋 passport number 嗰啲嘢咧，私隐咧，话明呢个叫一级制裁， 嗯， 系嘛？嗱，根据财政部佢某一啲嘅字眼咧，其实都几抽象嘅。 而呢个抽象，佢系有机会去升级啊嘛？ 唔系啊，佢造成一个下边嘅恐惧啊。嗱、 嗯， 譬如话我系 A 君，我个仔嗱，你又制裁我啦。嗱，冇讲到话波及啲仔女啊，冇讲噶。 嗯。 冇讲啊！咁我个仔喺美国读紧书，哈佛韦耶鲁，咁佢系咪要喺嗰度居住先？我个仔啊，亲生仔， 嗯， 咁系咪要喺嗰处开个银行户口先？ 系啊，梗系啦。 咁我个仔系咪 depend 咗 on 我先？ 嗯， 我 A 君系佢个老豆或者佢阿妈，我系咪要逐个月汇啲学费先？好啊，但系我系被美国政府制裁，咁由我个户口。在香港譬如中国银行原来连中国银行都受波及这个另一回事了。我每个月我用港纸或者用人民币怎样去兑换美金是汇给我的仔呢不得的嘛。我已经跟我的仔断了这个在美国读书的仔断了这个汇钱的渠道。唯一我的仔想收到我的学费就是由透过第三者譬如我 A 君唔得，我叫我信得过嘅，我叫我个妹 即係我個仔嘅 auntie 個姨媽去用佢個名去匯。 嗯， 好啦，因為用佢個名去匯，如果用匯豐或者渣打，佢哋個個知噶嘛。 嗯， 係嘛？ 嗯， 我 A 君係名人啊嘛。 嗯， 我個仔喺哈佛讀緊書啊嘛。咁喺匯豐嗰個經理啊，又敢唔敢 handle 啊？嗰、那個我個仔。嘅學費嘅 transaction， 因為佢會驚啊！ 我簡單答，其實 叫驚人錢。 銀行業已經有個說法就係話咧，每一個 transaction， 即係每一個交易，唔係你直接俾個仔啊！即係如果嗰個被制裁人士，你任何錢匯走、匯出、匯入、調來調去，每一單交易咧，佢都會審視。 嚇、啊，咁咪死啊！嚇，咁咧會銀行咧，唔係話一定我你會犯法，唔係話咧我會犯法。但銀行會嫌麻煩， 唔係啊！銀行要做依、這個即係程序，以免將來俾美國差。 係啊！如果係咁咧，唔好搞啦。索性連你個仔啊，我都唔做生意啦。所以呢個係禍及家人就咁解。但係你問美國佬，美國佬唔會答你。好啦，而家咧就係14:30。咁啊，而家咧 啊，而家風暴消息啊， 風暴消息係嘛？ 笑傲江湖，光明顶。 所以一个公众人物咧，惨遭美国制裁咧，系一件唔系咁开心嘅事啊！原来收尾先 find out， 因为中国嘅一啲银行机构喺美国都有分行，所以中国必须遵守呢个制裁令。 嗯， 即系换言之，如果我系一个香港嘅首长级嘅人物， 嗯。 是咪？ 嗯，嗱， 咁我出粮啊，将来啊，系嘛？其实最干手净脚出现金， 嗯， 人民币或者出呢个港币。 嗱、啊，其实佢哋十一个人，究竟佢哋用唔用信用卡，出唔出现金，或者系嗰啲仔女点样咧？我认为都系小菜一碟。 嗯、 其实美国政府嘅制裁咧，佢个性质咧同地雷嘅作用系一样。有好多人以為地雷嘅作用咧就攞嚟爆炸，跟住就炸斷你隻腳，就係殺傷。嗱，依啲就等於你冇信用卡用嘅啫，係小事一桩嚟嘅。但係喺地雷喺軍事上嚟講咧，個作用係咩咧？就係、是、令到你有一個不確定性， 一個恐懼。 恐懼，你嗱軍隊如果遇到地雷，其實第一步佢哋做咩咧？唔係掃雷，係全部人唔喐得。 嗯， 因為你要等掃清楚條雷，你先喐得噶嘛。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雷区是令到你不能够前进，那你一定要找第二条路，但而第二条路你行得的呢就是他很想你行那条路， 可能有伏兵， 是啦，即是有伏兵了。那地雷的作用呢就是这样用，就不是说直接杀伤你多少人，是令你制造那个不确定性。 嗱， 譬如说我们、都提过啦，黎巴嫩这个所谓失败的国家，在之前因为美国制裁叙利亚嘅阿薩德政府，其實唔係制裁黎巴嫩喎，咁啊禁止佢用美元結算啊，凍結佢哋資產啊，即係又同香港嗰啲差唔多啦。咁結果導致咧係隔離黎巴嫩，因為同敍利亞嗰個服務、金融服務同埋生意太過緊密啊，再令到黎巴嫩嘅貨幣大幅貶值咗七成。 嗯， 嗱，依樣咧先至係我哋值得參考嘅地方。 地雷效應 係啊，因為我唔使制裁黎巴嫩嘅，我制裁敍利亞依個阿薩德政府及其提供金融服務嘅機構。 係啊，名 黎巴嫩就玩完咗啦。 係 啊，係啊，嗱，即係將來你睇下，你唔使直接喐香港嘅。如果佢喐一個唔俾佢用美元交易嘅國家，或者係唔俾佢喺個國際結算系統裏面用美元去兌換、 嗯、 香港就玩完㗎喇，就好似黎巴嫩咁。 所以話真係做人呢、這個呢係父母呀對個細路個品格教育一個好有用嘅例子。因為呢你可以話俾個細路仔聽，唔好做壞事，一做得壞事又會俾美國制裁，將來連中國銀行都唔同你玩，係咪？如果細路仔自細要做個好人呀、 嗯、 我討厭政治，我真係唔識咁多政治誰是誰非，即係你為咗搞到一個人俾瑞士、加拿大呢啲呢都係抨擊你，同埋中國銀行同美國嗰啲銀行都唔敢同你做生意，呢、這個人嘅 我哋成日都講啦，全世界都錯嘅， 係你啱曬㗎嘛，一定唔係你啱衰 啊！你父母教仔女即係話， 希望啲父母咧 是会用这样教好啲仔女。好，天文台夜晚11点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啊，咁就啊，今日呢讲暂时呢个过一段落啦，啊， 嗯。 咁就啊，讲返呢个未完讲完嘅李登辉。啊， 好啊。 呢，这个李登辉我哋上次讲到佢太平洋战争之后返嚟。返返嚟呢係喺台大嗰度读埋嗰啲书。然后呢嗰度就参加咗两个读书会同埋加入共产党。喺呢个地下嘅共党组织呢佢大约有一年。咁据佢所讲呢因为佢发现呢嗰个组织嘅生活呢同佢理想之中呢嘅预期有好大嘅距离。因为李登辉喺日本京都嗰时读个书嘅时候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嗯。 佢系一个呢相当之即係勤学博学嘅人。除了读工商管理农业经济亦都呢接触埋嗰啲法学同埋呢个马克思主义。这个亦都不足为奇因为你三四十年代呢日本呢嗰啲知识界都好左翼嘅。咁， 嗯， 所以佢一度确实係对共产主义係有所憧憬。咁， 嗯， 呢啲呢历史呢全部呢係会透明係咪咁， 嗯， 结果一返到嚟呢佢係做一啲呢几一般嘅农业嘅官僚。直到呢佢差唔多四十岁呢係已经结咗婚同埋生咗仔女。就去康奈尔大学深造，去呢个爱华大学深造，然后咧就再去康奈尔大学攞到个博士。那个博士论文咧系讲台湾嘅农业经济，喺嗰度咧个成绩非常之好，据说。而佢翻到嚟咧就俾呢个台湾嘅情治单位就约见，啊扣留咗成七八日。在里面呢要他讲清楚他那时的共产党那个经历。那他如实呢就讲出那见到放了出来之后， 嗯， 他就收到有关部门电话就邀请他入叫农复会了。那原来呢是要借助他那个农业的经验是帮助呢政府呢当时展开那个土地改革。 嗯， 咁呢所以呢其实李登辉喺农业方面台湾农业方面佢真係有啲都几国际独注目嘅一啲专才係咪咁所以呢呢，這个呢亦都係后来嘅情治单位话俾你听你又好彩啦淨係蒋经国先至会咁用你嘅啫。 嗯。 係咪即係证明蒋经国呢嗰，那个用人嗰，那个胸襟呢就真係非常都几广阔係咪 嗯。 呢个呢台湾嗰个问题啊就係嗰农业嘅问题。 因为呢喺日治时代呢日本人已经喺台湾呢就开拓好多嘅水利啊或者係灌溉已经发展得好即係都好完备嘅但係呢就因为过即係已经係冇嘢可以再做啦。啊佢水利已经做得好好只係佢唔能够再继续用一种田农嘅方式呢去耕作即係小块小块。咁李登辉呢就去尝试进行一个改革而呢个改革就将种植嘅产物呢改变唔再只係种植粮食小麦。 其实点到 米粮。 台湾嘅农业嘅起跑线呢起跑线呢，嗯，其实呢就几高。 嗯， 因为第一佢有一个热带嘅气候， 嗯， 同埋咧都系一个岛啊，一个所谓嘅宝岛， 嗯， 咁样再加埋咧，台湾咧系有日本人嗰个殖民地嗰个贡献， 嗯， 系嘛，台湾咧一早咧就已经有咗农田嘅水利，但后来日本嘅布政司啊后藤新平借助政府力量咧就喺台湾。兴建农田水利系统，呢，这个农田嘅水利系统咧，其实系一种包括咧系呢个水库吓， 系 咁变咗咧系建筑咗好多池塘、水坝，就用渠道咧就引水入田。另外咧，日本殖民地政府咧喺台湾展开农业革命，用现代嘅化肥同埋杀虫剂咧，就令到农产收成咧系大幅增加。 嗯， 系嘛？咁所以呢样嘢点解会令到台湾老一辈人啊系怀念日治时代？因为呢啲咧系小农啊 的殖民，他们有得吃，他觉得日本人解放了他们的生产力，于是呢再加上后来的皇民教育，就觉得日治的时代就挺好咯，是吧？当然在社会制度方面呢，就台湾的土地重新登记，重新登记呢就令到那些每一户的农户呢就成为土地本身的拥有者。所以呢其实蒋介石领导军队来到台湾之后呢，他们享有那个台湾的农业基础已经有相当。所以他一定要找回相熟啊，在那里土生土长对农耕的生活和对农业经济是熟的人，这些技术官僚来帮他。所以李登辉就成为其中表表。因为蒋介石蒋经国这些都是江浙人，大陆的农业政策是失败的，所以如果不是怎会被毛泽东展开农业革命，或者不是失败，是未经过这个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以他来到呢，他一定要借助受过日本和西洋农业教育的当地的技术官僚呢，来到搞定民以食为天的问题。李登辉这个时候就是应运而生， 是 吧？他识嘛，他知嘛。你说香港，而香港特区政府很多又说做金融出身，又说做大律师出身，是吧？有几多个读农业啊？新界的农业啊，又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呢？土地丁屋那些很多，是吧？全香港啊，有几在大帽山有几多种树木呢？在大屿山啊，那个树木和昆虫有几多种呢？这些在晒英国殖民地渔农档案里面，我想这档案已经搬晒回英国。 所以为什么李登辉这么得到日本人的尊重呢？不是因为他什么政治，其实是因为他在农业上面 的。你讲政治之前，你首先讲下这些实力和知识基础先。好了，这个新闻翻转。今天在这个八十年代呢，蒋经国经过严加监嗰个冷河，自己由行政院长做咗总统咧，就开始大刀阔斧啦，就培植本土啊嘅官员做接班人。因为蒋经国咧好早就已经知道反攻大陆系无望，所以佢上台之后就开始改称为光复大陆，跟住就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是蒋经国生前的理念，这个第一。第二，1987年开放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去大陆探亲，在那一年蒋经国曾经讲过，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两条，第一他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二我是台湾人亦是中国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蒋经国他毕生到最后一个阶段对大陆那个政策那个方针。所以你看，如果李登辉上台，你要看看有没有背离这两点。 OK? 蒋经国1988年1月呢，因为真的很深重的糖尿病啊，样就吐血死亡。跟着呢就李登辉呢是接掌这个总统副总统之身。在这个时候呢，台湾的国民党的传统势力包括呢李焕 党权啦， 李焕呢是国民党的秘书长，李焕呢是蒋经国亦是蒋经国左右手，甚至李焕说当初提拔这个李登辉，李焕都有份举荐，所以呢李焕那时候权倾一时，蒋经国逝世的时候，行政院长就是余国华，是经济官僚，他的太太叫郭婉玉，你要知道身边有一次是不是代表好像是 APEC 还是什么，我不是很记得，去北京开会然后呢北京中国就中共就矮化台湾的地位，什么中华台北定是什么，他说抗议中动了个牌，这个就是余国华太太。好啦，在这个时候呢蒋经国一死 李登輝雖然按程序由副總統繼為總統，但國民黨主席一職以宋美齡為首的傳統勢力扣住。 就暫緩，理由就是現在剛剛復喪期間，不要一下就立住兩個位置，即是給總統你做。但這個有一個先例，就是蔣介石去世之後的嚴家鑑。嚴家鑑是涉過委員是中華民國總統，但不是國民黨主席。這個時候李登輝立刻知道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可能是一個過渡的人物，甚至不要漏了軍權就在郭伯川手上。 党权就在李焕手上，你又没有自己的班底，因为蒋经国看中他，是因为他是光秃秃一个人，他没有流罗势力，他不同另一个台湾人叫林阳港那个气势这么盛，李登辉是非常谦卑，所以在那一役就有一个 叫宋楚瑜，宋楚瑜曾经做过新闻局长，在戒严时代都是很辣手的人物，都是做过情治单位，是捉共谍的。宋楚瑜那一刻就在党中全会的时候突然间发难，就撑李登辉。他说既然你给他做总统，应该给他做党主席。说完就忽就而去。 所以宋楚瑜就帮了李登辉一下，在会议令到国民党人相当尴尬，于是不得不给李登辉做党主席。在这个时候，那么怎么样呢？还有一个位置是空缘的，那个叫副总统。好了，在这个时候，李登辉开始部署，他就知道了。 佢知道國民黨傳統勢力想清洗台灣本土嘅新興力量，包括佢。咁於是佢就部署，部署係點咧？佢話為長相咧，佢話咧呢個李焕啊，係嘛？先要清咗佢先，清就將李想邀請李焕係代替余國華做行政院長。咁李焕咧？ 当初国民党秘书长权力很大，因为他跟中共一样以党领政，党的秘书长掌管人事，掌管大政政策，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是蒋经国先生留下的方针，这个大内总管是捏着，所以李焕知道原来你将我 移开，不让我做党。 国民党秘书长叫我做行政院长，即是总理。李焕就正，他提出除非宋楚瑜做国民党秘书长，因为李焕当时还有信心，他觉得宋楚瑜是他的马，是可以控制。于是李登辉说好，就给宋楚瑜做国民党秘书长，而李焕就取代余国华，做行政院长。好了，在这个时候 仲发生一件事，就是李焕未做行政院长的时候，那时大家都猜测余国华应该退休了，行政院长是谁做呢？于是李焕就交了一个名单给李登辉，他是去引荐行政院长的人才，其中包括几个人，但是独独是没有李焕份，没有李焕自己。 李登辉看看这张名单，觉得李焕是有野心，李焕有野心，有什么野心？他在字里行间，其实即是想侯住副总统的位置，或者他想做这个中间，他要掌握这个军政党政大权。好了，现在我们听听风暴消息先。 今日有听众话，即系唔系录音，梗系唔系录音啦。头先都报埋打风系八号啦，未book先知咩？而家我再强调一次， 次都炒车嘅你。 就算系录音啊，啲营养度都好高，你知。有时录音好听过现场，你知啊？ 哦。 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这个不是贴着时事的评论节目。 有些时候我们不即时回应的东西,不代表是录音的。 是一个跟政治无关,但是探讨理性逻辑的综合文化清谈节目,讲清楚。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贴某些时事就是龟缩或者转态办公手骑墙怕被人拘捕当然不是了。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之后会讲李登辉的了。我说回来,因为李登辉最精彩的那里是 88年至90年,91年這3年,佢點樣呢是鞏固自己個權威。再來你睇睇到李焕呢是盤根錯節,而且亦係非常之資深。而呢接替總統呢,一般來講呢,係有兩條途徑,第一就做行政院長先,第二呢就做副總統。所以當年蔣經國曾經委任 謝東民做副總統,做穩個孫運旋做行政院長,呢兩個都係蔣經國眼中接班人選嚟。咁當然後來,呢個孫運旋早死,結果就接唔成,於是呢佢就實行呢個叫更加鞏固呢個叫催台青,即台灣的青年一代呢,係要催佢哋上位。好啦,咁呢個李焕呢,卒之,就整咗四個人呢, 就說他喜歡引戰,黨秘書長,讀讀是沒有自己份,讀是沒有自己份,這個引起李登輝警覺。於是,好,我給你做行政院長。但是呢,隔離還有一隻非常之惡的居在看著,就是總參謀長郭伯川。郭伯川做總參謀長,李煥做行政院長,一文一武都是強人來的。 而且两个人被看到被人看到是成日密会，迟迟沉沉不知谈什么。在这个时候李登辉就有危机感了，因为那时传言说郭伯川可以政变，即是蔣经国晚年传言黄兴可以政变一样，军中的强人。好了，于是那些武器怎么捉呢？这个后来 就放在李焕一阵，于是换人，换什么？郭伯川叫他做行政院长。哇，这一步厉害了，因为郭伯川和李焕大家是同盟，但是我给了李焕那位给郭伯川做，不过要你除了一件军装，穿西装。郭伯川呢，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军人，他不能够是抗命。 如果你抗命,就即是证明你有军事野心,但是如果你接受,就即是交出军权。好啦,咁无奈佢梗係要接受啊。一接受李焕呢,就坐咩,拜拜,退休啦。然后李登辉即刻用一个好低调,好庸碌嘅人,叫李焕速做副总统,咁即係塞咗呢,李焕再上做副总统嗰个位,咁李焕从此玩完啦。好啦,郭伯川一做行政院长呢, 你要去立法院那里有时讲述政策。在这个时候郭民党开始争李登辉的就是郭伯川是一个军人，他对行政地方这些经济始终是外行，所以他在立法院的时候答辩的时候就被民进党的议员在下面狂闹。 但是郭伯川呢,我想补充一下,其实他是乐于的,我觉得是,他不是被逼的。是不是被逼的?这个不知道啦。不知道啦,但是你一个军人呢,你始终有一个,你要服从的嘛。是,你要服从啦,还有你能够去做行政院长呢,都是一个呢。我没削你的权啦。都是一个荣誉来的。出上入帐的嘛。是啊。是啊。 但是何曾郭伯川被人罵法,於是羞愧交加,覺得辭職了。那你可不可以說李登輝故意將一個軍人放在行政院長的位置,要受這些議員的質詢,令到一個這麼有ego 嘅一个军事强人难以去接受。 这个是诛心之论，因为李登辉做总统时，台湾已经是进入民主了。 嗯， 你又不能够好像国民党以前那种长官呢，是不能够受人质询，说一不二。啊，警备司令部听见两句意见呢，嗱嗱声派人入学校拉人嗰阵时候，个时代变咗啦。 嗯， 已经唔系咁啦。 系， 系咪？咁所以你个郭柏川唯有呢是落台。好啦，一落台呢，你嗰时呢就成个大局呢就已定啦。 嗯。 李登辉嗰时就部署呢就呢个大选。 嗯。 是吧， 是。 好啦，喺90年呢佢就点呢，佢成立一个叫国建会，国家建国统会，国家统一委员会。讲到明佢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嗯。 第一，但是他另外同时亦都讲中华民国主权不及中国大陆，只是台澎金马，所以叫中华民国在台湾。嗱，呢一步呢又是非常之精明。 嗯。 因为呢点解中共话咬死佢台独，但其实佢唔系台独。佢话第一个国统会，我讲到明，我哋而家迈出宪政同埋民主，因为我哋会96年会总统大选， 嗯， 一人一票，我哋龟兔赛跑，台湾嘅兔仔已经跑到好前。如果你话遵守蒋经国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除非你中国改变，你追上嚟我就即刻同你倾。 嗯， 但呢个你冇得 say no 啊。 嗯， 因为蒋经国讲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民族就系蒋介石。因为他领导中华民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 ,OK? 废除很多不平等条约。民生就是蒋经国在台湾农地农业改革成为亚洲四小龙。民权就是由李登辉去开放，一人一票选总统。 嗯、 喂，这个成绩表，你在大陆你仲是停留在一党专政，一个邓小平一言堂。你怎样来跟我谈统一？但是这样，李登辉说我放弃光复大陆，如果将来统一，一定我们坐下谈，就叫三民主义，就是民主和平，一个民主和平的中国，富共军富的中国。军富讲埋就埋你了，因为你共产主义都讲军富，是不是？那你比一个门槛高度呢，是根本共产党冇办法咧，系应承恼羞成怒，因为你根据国际法咧，如果李登辉放弃对大陆啊嗰个主权咧，但系实质上对台湾有管治权咧，过得若干年啊，根据国际法咧，佢真系可以独立，系中共咧系冇办法以武力收回啊。 嗯，所以佢 呢个阴湿喺里边啊。 嗯。佢后来再提出嘅所谓两国论，即系两个国家嘅特殊地位。 系啊，特殊地位。 嗯。 咁其实呢个咧，你亦都冇得拮佢啊。 嗯。 因为蒋经国到晚年啊，嗰种倾向已经流露咗系放弃反攻大陆。 嗯。 但系只有和平统一系呢个叫三民主义。咁李登辉就废除咗个万年国会。因为1990年台湾有一个野百合学生运动，这个就是人家李登辉没放催泪弹，没放军队，没出军队，结果是顺应潮流，是不是？好了，听晚11点。